北京。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尹学云的中篇小说《李海叔叔》。文学主打新单元，请大家欣赏巴金的散文《寂静的园子》。 昨天我们欣赏了李海叔叔的第一部分。李海叔叔是我爸爸的朋友，他家里要盖房子，向我家请求支援。爸爸让我和哥哥给他送麦子。李海叔叔家所在的苦梨峪又远又难走，幸亏遇上个好心的车把式，不然我们兄妹根本没办法把粮送过去。下面我们继续欣赏李海叔叔。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车把式说，前面还有闪坡岭，比这个坡还陡，你一个小姑娘驮这么重的粮食口袋，家里人可真舍得。我赶紧说，我哥哥还在坡上呢。大叔行行好，让我们一起搭车吧。大叔真是好说话，把车赶到坡顶，帮我们把车和粮食口袋一起搬了上去。我和大哥坐在两边的车帮上，伸手扶着自行车，两辆自行车叠放在一起，口袋则竖在车厢里。大叔坐在车辕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们说说话。听说我们去山里送小麦，大叔回望了一眼，羡慕说，这不得有100多斤呢，你们可真是实在人，这么老远愣能驮着来。大叔说起那个苦梨峪，大姑娘把筛子当镜子照，草帽底下遮住一块地，全家人穷得盖一床被，总之都是笑话山里人的。我们问大叔是哪里人，大叔自豪地说是梨花镇人，苦梨峪就是属于梨花镇的，难怪大叔说起梨花镇那么有底气。车到闪坡岭，大叔早早跳下了车辕，也让我们从车上下来了。大叔解释说，不是我心疼哑巴牲口，是这坡太撅，多放只鞋牲口都费力。我说，那就把车子搬下来吧，我们推着。大叔说，换了别人我可不就叫他推着了，你这个小姑娘一路走来不容易，得就让我的牲口受点累吧。我得意地看了眼哥哥，眉里眼里都是笑。哥哥说，你非要逞能来，要不是遇见这位大叔，看你不得哭一路。走到坡顶，累得大汗淋漓，回头看了一眼，顿觉双膝发软，若不是遇见大叔，就那两个粮食口袋能不能运上来还真是未知数。我们重又上了车，顿时觉得眼前风景如画，马蹄声敲击着地面，像是给画面伴奏一样。这一气儿，大叔就把我们拉到了梨花镇，这里离苦梨峪还有7-8里，把路指给我们，他就驾车去了另一个方向了。大叔说，我们都管苦梨峪叫断头村，再往里就没路了。哥哥指着马车走的方向说，上一次他就是从那边来的。 到了村庄附近，路窄的只能放下一只脚，实在走不动，哥哥让我看着两辆车，他回村里搬救兵。哥哥再回来时，身后跟着一大家子人。 自贡哥哥跑在最前边，婶子的身后跟着海棠、腊梅和自强、自奋两个弟弟。我先看腊梅，发现她跟海棠长得一点都不一样，她没海棠漂亮，也没海棠洋气，神情很拘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山里丫头。我第一眼见到婶婶，就发现她长得像电影演员李秀明，眉眼都非常像。春苗在我们村里第一次放映时，半个村的小伙子都因为她睡不好觉。婶婶搂着我，心肝宝贝，心疼得不行。自贡哥接过了我的车，弟弟自强接过了大哥的车，大家热热闹闹往村里走。说起这一路的艰辛，转眼就成了云淡风轻，就连大腿内侧火烧火燎的痛都不在话下了。叔叔家住的是石头房，低矮狭窄，院子是窄窄的一个长条，就栖身在一处石崖的下面。屋里没有顶棚，被烟火熏得乌黑皴裂，吃饭的碗要比我家的碗大一号，第一顿饭就把我吃撑了。黄米饭炒窝瓜，婶婶总是在我没防备的时候把我的碗填满。我咬牙吃了第三碗，一个没防备，婶婶一铲子黄米饭盖过来，又把我的碗盖满了。我实在吃不动了，只得剩了碗底儿。婶婶端过我的碗来，吃得香甜，我的心里很过意不去。在婶婶家待了几天，每天三顿饭都是黄米饭炒窝瓜，其实不应该说炒，应该是焖。窝瓜都是半大的，被婶婶切出厚厚的四方块，焖出来面糊糊的，我怀疑除了放了点盐，大概连油和葱花也没有。家里除了五个孩子，真的是一贫如洗。来时的新鲜和热闹很快就过去了，我从第二天就开始吃不饱饭，总觉得大黄米像沙子一样噎嗓子，窝瓜也难以下咽，闻上去总有一股铁腥气。为了防止婶婶突然给我的碗里添饭，我总是提心吊胆地躲避。有一次，一铲米饭都盖到我的手腕上，把腕子上的皮肤都烫红了。 又一次吃饭，我只吃了小半碗，婶婶忧心忡忡地看着，满脸都是愧疚。我跟她去吧台上摘瓜，她操着跟这里人不一样的口音，见了人就热切地介绍我。与叔叔在我家一样，我也成了这里最尊贵的客人。这种角色转换在瞬间就完成了，让我觉得神奇。一个女人问，这就是你大哥家的丫头？婶婶说，是呢，来送麦子了。那女人满是崇敬地看着我说，山外的日月好呢，看人家长得多水灵。麦子送了多少？婶婶说，满满两口袋呢。女人说，这下你家可有白面馍馍吃，羡煞人呢。婶婶抿着嘴笑，那笑容我至今也找不到合适的言辞形容，不是满足，也不是优渥，就是那样一种从心底漾上来的，不是甜蜜胜似甜蜜，不是幸福胜似幸福的感觉，令婶婶的整张脸都放出光来了。他们的对话我不大懂，但意思还是听得明白，没来由的我就觉得自己尊贵了许多。再看这山这水这人这石头坝台果树庄稼，不由得脸上就有了淡淡的意味。那种意味不用别人告诉我，我是用自己的嘴角感觉出来的。坝台上是瘦弱的庄稼秧苗，庄稼的空档栽种了些倭瓜。我对婶婶说，嫩的倭瓜炒了才好吃，用酱爆或者用花椒油炒出来都很香。婶婶置若罔闻，他还是摘了半老不老的青瓜让我抱着，用指甲都掐不透皮。手里有了分量，我突然明白了，嫩的倭瓜必须养老了才能吃，因为半只倭瓜就可以吃一大家子人。走在窄窄的桔梗上，婶婶说，丫头留下来吧。我愣了一下没听明白，婶婶那个样子回头朝我笑一下说，自贡是个好孩子，就是你得受委屈呢。我这回明白了，脸有些烫。我问婶婶，您嫁到这里后悔吗？婶婶说，后悔咋不后悔呢，开始天天哭天天哭， 哭得眼睛起了一层皮。我问啥叫起一层皮，婶婶说就是看啥也看不清楚。晚饭以后，横七竖八摆了一炕的人，婶婶跟我们扯闲篇，我说起村里服装厂的事儿，婶婶眼睛直了，村里都有服装厂，服装厂发工资吗？我告诉婶婶，就是因为服装厂按时发工资，母亲总给我做小锅饭。她说家里有你挣钱，我们可以顿顿吃烙饼炒鸡蛋，发了工资全交给母亲，但我有用项会跟母亲讨，比如上个月我发了72块钱，头天交给了母亲，转天停电，我跟伙伴要去县城玩，结果看上一件呢子大衣，花了73块钱。婶婶有点难以置信，问买了？我说买了。屋子里忽然一阵静默，哥哥下炕大概是想去解手，插话说云丫现在是我们家的财主，比我工资都高。自贡哥干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才说，要是咱们苦梨玉也有个服装厂就好了。婶婶叹了口气，我们就是受穷的命。 叔叔家的屋后是一处高坎，坎上都是灌木丛。从婶婶的言谈话语中，我知道了这里是宅基地，日后要给自贡哥哥盖房子娶媳妇用。午后哥哥他们打牌，我到附近转了转，没发现叔叔在信中写的建筑材料，也就是说我没发现叔叔家盖房子的迹象。我家盖过房子，所以我熟悉盖房前的所有准备。自贡哥哥高考失利了，他正准备来年和两个妹妹一起考，叔叔正在等自贡哥哥的高考结果也未可知。一想到自己不用参加高考，就打心眼里觉得逍遥。我特意到坎上看了看，灌木丛结成了篱笆，连脚都插不进去。我心说，这要是在我家门前，父母白天没空，黑夜也会把这些灌木拔了去，深翻土地，铺满粪肥，种上蔬菜或庄稼，绝不会任由他们荒芜。这些疑惑我都存在了心里，甚至没有跟哥哥谈起。婶婶正在劈柴做午饭用，婶婶劈柴的动作就像个未成年的孩子，生僻的让人胆战心惊，斧头举得高却总也落不准地方，柴棒子一拨楞，斧头险些砍在脚面上。许是这个家太缺少劳动力，看在我眼里的都是急救章，没有长久的生活准备或储备。比如邻家劈好的柴垛捆好了马放齐齐整整，想要做饭了伸手就取，婶婶家则像个荒败的临时客栈，随时准备迁徙或闭门谢客。若不是丫头小子一个比一个漂亮的有生机和活力，这户人家简直可以称作惨淡。最小的弟弟叫自奋，总是怯生生地看我，眼里有一种光放射出来。我清楚这道光就如同我当初看叔叔一样，叔叔照亮了我，我也愿意照亮他。我招手让他过来，他第一句话说，姐，你当我嫂子吧。我含笑看着他，摇了摇头。他仰头看看我说，你在这里能吃饱，我们全家都会让着你。我摸了摸他的脸，这是一张酷似女孩子的瓜子脸，有着尖尖的下巴。我没有告诉他能吃饱对我不是吸引，我还有别的追求。我拍了拍他的脸说，你快些长大吧，长大了就到山外头去找我。说了这话，我莫名的有了伤感，想起村里寄身的那个服装厂，其实我并不喜欢。 好了，尹学云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李海叔叔》，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这篇小说对于人性的剖析就隐藏在朴素的语言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之中，作者拥有高人一等的观察能力和文学表现力，他并不需要血淋淋的故事和尖锐的态度就写出了很深很真的东西，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请欣赏巴金的散文《寂静的园子》。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 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没有听见房东家的狗的声音，现在园子里非常静。那棵不知名的五瓣的白色小花仍然寂寞地开着。阳光照在松枝和盆中的花树上，给那些绿叶涂上金黄色。天是晴朗的，我不用抬起眼睛就知道头上是晴空万里。忽然，我听见羊铁瓦沟上有铃子响声，抬起头，看见两只松鼠正从瓦上溜下来。这两只小生物在松枝上互相追逐取乐，它们的绒线球似的大尾巴，它们的可爱的小黑眼睛，它们颈项上的小铃子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索性不转睛地望着窗外，但是它们跑了两三转，又从藤萝架回到屋瓦上，一瞬间就消失了，依旧把这个静寂的园子留给我。我刚刚埋下头，又听见小鸟的叫声。我再看，桂树枝上立着一只青灰色的白头小鸟，昂起头，得意地歌唱。屋顶的电灯线上，还有一对麻雀在吱吱喳喳地讲话。我不了解这样的语言，但是我在鸟声里听出了一种安闲的快乐。他们要告诉我的，一定是他们的喜悦的感情，可惜我不能回答他们。我把手一挥，他们就飞走了。我的话不能使他们留住，他们留给我一个园子的静寂。不过我知道，他们过一阵又会回来的。我坐在书桌前，俯下头写字，没有一点声音来打扰我。我可以把整个心放在纸上。但是我渐渐地烦躁起来，这静寂像一只手慢慢地挨近我的咽喉，我感到呼吸不畅快了。这是不自然的静寂，这是一种灾祸的预兆，就像暴雨到来前那种沉闷静止的空气一样。我似乎在等待什么东西，我有一种不安定的感觉，我不能够静下心来，我一定是在等待什么东西。我在等待空袭警报，或者我在等待房东家的狗吠声，这就是说，预警警报已经解除，不会有空袭警报响起来。我用不着准备听见凄厉的汽笛声、空袭警报，就锁门出去。近半月来，晴天有警报，差不多成了常例。可是我的等待并没有结果。小鸟回来后又走了，松鼠们也来过一次，但又追逐地跑上屋顶。我不知道它们消失在什么地方。 从我看不见的正面楼房屋顶上送过来一阵呱呱的乌鸦叫。这些小生物不知道人间的事情，他们不会带给我什么信息。我写到上面的一段，空袭警报就响了。我的等待果然没有落空。这时，我觉得空气在动了。我听见向外大街上汽车的叫声，我又听见飞机的发动机声，这大概是民航机飞出去躲警报。有时我们的驱逐机也会在这种时候排队飞出，等着攻击敌机。我不能再写了，便拿了一本书锁上园门，匆匆地走到外面去。在城门口经过一阵可怕的拥挤后，我终于到了郊外，在那里耽搁了两个多钟头，和几个朋友在一起，还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警报解除后，我回来，打开锁，推开园门，迎面扑来的仍然是一个原子的禁忌。我回到房间，回到书桌前面，打开玻璃窗，再继续执笔前，还看看窗外。树上、地上，满个园子都是阳光。墙角一丛观音竹微微地在飘动它们的尖叶。一只大苍蝇带着嗡嗡声从开着的窗飞进房来，在我的头上盘旋。一两只乌鸦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叫。一只黄色小蝴蝶在白色小花间飞舞。忽然，一阵奇怪的声音在对面屋瓦上响起来。又是那两只松鼠从高墙沿着羊铁滴水管溜下来。它们跑到那个支持松树的木架上，又跑到架子脚边有假山的水池的石栏杆下，在那里追逐了一回，又沿着木架跑上松枝，隐在松叶后面了。松叶动起来，桂树的小枝也动了，一只绿色小鸟刚刚歇在那上面。狗的声音还是听不见。我向右侧着身子去看那条没有阳光的窄小过道。房东家的小门紧紧地闭着。这些时候，那里就没有一点声音。大概这家人大清早就到城外躲警报去了，现在还不曾回来。他们回来，恐怕在太阳落坡的时候。那条肥壮的黄狗一定也跟着他们疏散了。否则会有狗抓门的声音送进我的耳里来。我又坐在窗前写了这许多字，还是只有乌鸦和小鸟的叫声陪伴我。苍蝇的嗡嗡声早已寂灭了，现在在屋角又响起了老鼠啃东西的声音，都是响一回又静一回的。在这个受着轰炸威胁的城市里，我感到了寂寞。